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情释放，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呢晚上8点06分了，现在啊，这个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好久不见。那同时呢，还是要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首先呢，就是收听的方式 ，FM 98.2AM927，这就是我们收听的办法了。那如果要是各位现在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可以拿起手机跟我们视频来互动。那视频的方法也有很多啊，第一种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然后点击进入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当然了，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啊，活力酒吧， 活力酒吧， 对对对，活力酒吧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对，没错， 赶快一起来互动啦。 在这儿呢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这个虽然各位最近要是如果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呢，应该知道这个好消息，因为在6月26号的时候呢，北京青年广播啊台庆一周年当天，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这个金蛋里边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兑换券，还有这个很多精美的礼。你在干嘛？ 砸金蛋呀。 我以为你在装小龙虾。 我在剥小龙虾，我在吃 小龙虾。装 小龙虾， 对，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啊！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而且啊，在节目当天，这个6月26号还有线下美女主持人和你一起做蛋糕， 还有 看电影。哎，对对，但是说到美女主持人，可能会吸粉多一点吧。 那不一定，我们美女帅哥都吸粉。 没错，对，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制造自己的蛋糕。在982特别放映厅呢，也可以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快点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吧。 是的， 当然啊，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啊，来收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呢，让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呢叫做国防大学里的小清新。 是的，小清新，我突然用了好重的嗓音。 干嘛呀？ 反差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小清新又来了。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啊，这位佩然啊，是曾经军艺的毕业生。 对 对，还是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佩然，我是曾经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毕业生，现在在国防大学上研究生。 哇，好厉害。 对，如果不知道以为这是两个，但其实 是一个。 对对 对, 对， 其实是一个，因为已经改名了。 对，我还记得，应该是每一个男孩子都有一个军人的梦想，无论是做文艺兵，或者是做这个文艺宣传口的，还是做这个保家卫国口的啊，这个当然都是以保护祖国为基准的，真的是有那种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在当时报考学校的时候，特别想去报军艺，但是由于自己的水平实在是达不到那个高度， 有那个情节在的， 真的是有那个情节在。 对对对， 就是每次看到穿军装的人，我都会特别的肃然起敬的那种感觉。 感觉到了。 所以啊，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啊，佩然也给各位带来了六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佩然的大学生活呀，包括现在从事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啊，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故事。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来听一听佩然的歌曲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宋佩然，《空白格》原唱杨宗纬，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啦， 准备好咱们随时开始。第一首歌曲《空白格》来自佩然。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佩然，空白格。 嗯，很好听啊，而且这个呢是杨宗纬那种版本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杨宗纬的歌很好，很难唱， 很难唱，很难唱， 对对对， 而且调非常的高。 对，所以说呢，如果把这首歌演绎的特别好的话，真的还是挺不容易的。 没有没有，演绎的不太好 啊。你之前就是会很喜欢杨宗纬吗？为什么要选择第一首来选这首歌？ 因为其实我觉得杨宗纬唱歌就是他真的特别会唱，他的歌声里面很多很多他的情绪，很多内容，他可能不单纯是技巧非常好，在我看来他唱歌很多地方能够打动我在于他的一些合理的调配，比如说他的一些哭腔的运用，包括他一些气息，一些音乐里面的处理，一些控制。对， 嗯，我感觉还是看得出来，还是很喜欢的哈。 对，真的是，就是 还是比较喜欢， 还是很有研究的。 你看一般人，如果说你喜欢哪个歌手，就比如说拿你而言，你特别喜欢王力宏这个歌手， 对， 你吸他吸你的仅仅是长得帅。 对，也是也很有才 啊，对，就有才华加长得帅， 是， 对，那你看看 可能颜值放在第一吧， 对，当然了，毕竟人家是男神嘛， 嗯，对对对， 那你看佩然，他说他喜欢杨宗纬那种哭腔的运用，整个就从歌曲技巧上方面上来去研究这个歌手的演唱方面。哎，这我不禁想问，佩然在军艺学习的时候是学习的什么专业？ 我是手风琴专业。 哦，手风琴。 对，我是拉巴扬手风琴的，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小纽扣琴 啊。 对 啊，就是那种， 对 那种感觉的， 对，就是你这个推拉风箱的感觉， 推拉风箱， 对，你这个动作让我特别想到原来那种。就是老式的拉风箱，你会生火的那种东西 啊，就是现在都是 对 推 拉的， 对， 推 拉。哎，但是正常拉手风琴不是像我这样的吗？ 左手 可能会 左边 摇摆一下吧， 主要是左手 摇摆一下， 左手带动风箱。 你说那个唱歌的时候吧，摇摆一下，深夜花园里， 哎，特别好，特别有感觉。 对对对。 哎，真的，一说拉手风琴，我就想起来，很多前苏联的音乐， 对。 就不三套车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对对对对对， 很多老一辈的艺术家，他就会拿起手风琴，包括现在在景山公园，你也会看到每天早晨会有一圈一圈围着的一些老人，就是在围着手风琴，中间有一个手风琴的，就是弹奏者在那儿唱，然后他们就会去唱那些前苏联的一些歌曲，特别的好。 对，大佐一看就是特别善于观察生活的人。 可能我是一个喜欢音乐风格特别老的人。 都说非常好，非常好。 对对对，善于观察生活。 其实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音乐一直充斥着我们，陪伴我们，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像大佐说的，为什么感觉特别多都是苏联风格？因为手风琴它。从发展开始，它后来成为了一个前苏联的一个民族乐器，就是俄罗斯的民族乐器。 对， 然后它传入我们国内，其实最早也是从部队开始的。 嗯， 然后从部队开始，最早苏联老大哥嘛，所以我们有很多一大批是他们的作品。 哦， 对，这样。 嗯，那所以为什么在现在所学习的还要去选择手风琴这个专业，是因为有什么样的情怀在里面吗？ 是因为热爱。再一个就是 因为热爱，因为爱，因为责任。 再一个还有一个是热爱，一个是责任，还有一个就是不辜负老师对我的一片这个关心吧。 怎么说？ 因为我老师是一个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杜宁教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护自己的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从我入学起，他就是无微不至的关注我，然后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他希望我能够在军旅手风琴演奏上演奏一些我们国家自己的作品，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基于此，我继续要选择学习这个。 其实还带着自己老师的这样的一份希望和嘱托。 对，因为老师写了很多的部队的军旅题材的原创手风琴作品，然后现在已经是 以歌曲形式还是以纯音乐形式？ 纯音乐的器乐曲，手风琴的独奏作品。因为它有一些教学大纲里面有一些是需要纯器乐化的东西，那这些作品可能是根据我们部队的一些歌曲或者一些核心素材提炼的，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这个目前国际的一类赛事的演奏家组，也就是最高组别的规定曲目。但是在国内就是确实还是 比较小众的， 就是演出还不太多，所以我也是基于这方面有这方面的私心吧，希望能够把 这个毕竟在军艺待了这么多年，希望能够把这种部队的一些正能量，一些好的优秀的军旅作品，一些年轻的一些血性，一些革命的传承下去，然后发扬给大家。 嗯， 对，还是有一种情怀在里边的， 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对，感受到了情怀和责任的力量。那我其实还特别好奇，你平时在军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刚刚也是毕业没多久，对。 其实 是会跟其他的普通高校差不多的生活，还是说那种完全军事化管理的生活？ 会有很大差别，因为可能之前大家不太了解军艺，然后。从我在的那四年正好是彭妈妈在，然后我们的管理都是非常严格军事化的、那可能是 就是纯军事化管理， 纯军事化管理， 军事化管理， 纯军事化、 就是跟军人是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是每天也要出早操，然后内务的标准什么都是统一的。然后每周五的下午的这个基本的一些党团活动，我们该学习的东西都要学习，我们的专业都是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然后去勤防去练。 哇，这个还真的是很厉害啊。 对对 对，我也感觉， 因为你看同样作为艺术生，你包括军艺也会有播音主持专业，对，这个因为他一年、他一年只招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所以说军艺可以说呀，算了，不这么说了吧。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很 崇高 的 地方， 对对对， 真的是一个很拔尖的一所学校。 对， 所以但是大家同样作为艺术生，从高中到大学里面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自身的小毛病啊，或者是一到大学里面那种撒欢放养的感觉，这个真的我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军事化的这样 的军事化管理，而且自己的专业是要需要课余时间去完成的。 那你们的主要时间是？ 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课程需要去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应该要去做的一些训练要去做，然后呢，会有课程里面会安排我们的主课时间，所谓的主课就是我们的主专业课。然后在这个课程时间之外还会有一些自由的时间，那么自由的时间就是你去练习的时间，因为学校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可能他不会去管你的练习的时间的多少，但你一定要高质高量的去完成你的教学目标跟计划。所以军艺是一个特别锻炼人的地方，就是就像大佐说的，可能我们从地方青年然后到这来上学会有一个蜕变，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小毛病，或者有很多小的一些想放纵一下大学里，但是这个地方的神奇就是在于不管你是谁，你进来了以后 你都会 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改变。对， 变成一个全新的有血性的自己。哇，这个真的特别好，我特别想去学习。 没事没事，可以去， 还有机会的。 我可以去听课吗？ 让佩然带你去。 哇，真的确实又重新燃起了那种当年的想考军艺的那种梦想。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聊了很多上 接下来继续唱歌啊。 对对对，接下来又来唱歌 了。继续，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国防校园里边的小清新会给各位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哎，这第二首歌曲可厉害了， 也很清新。 对，最近在这个抖音上特别特别的火， 可以说是又火了， 又火了一把 啊。对， 距离现在已经四年的时间了。 是的，2014年的这样 一 首歌，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是春晚。对，而且还是在春晚舞台上的歌曲。 是的， 突然之间在现在很多年轻人用的一个抖音软件里边又突然火了起来。 没错， 这个好厉害的啊！ 哎，不说了，我们赶紧来听， 赶紧来听歌。第二首歌曲同样来自于佩然， 邀请月月一块唱。 哦，天哪！ 哇，这第一次 被 Q 到， 突然被 Q 到。 那个，我找一下词。 你们两个有准备了吗？ 没有， 没有准备。 这真的是突然被 Q 到。大佐，那个我要不行了， 没有台本啊。人家是郭采洁和杨坤演唱，你是让我当郭采洁还是当杨坤？ 你当郭采洁。 爱情就像一把伞沙啊，不是啊，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把伞沙。 我怕我因为那个调很高嘛。对对对， 要不要给你一个我们的专业话筒，你需要吗？也 要。好，我准备一下。好了，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OK， 那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啊，这个由第一次在我们节目里边献唱的月月和我们的嘉宾佩然一起演唱，这首来自于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一起来听。 他是否 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 忍着想着 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着脚踢欢喜犹豫乐此不疲。 哇哦，果真是现场，我就崩了。 叫人头晕的问题， 好吧好吧， 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多长永远短暂，永远很遗憾。 完了，被我降调了。 那滋味时而在飞，时而下坠，时而又落泪。动人电影自己体会，别想飘归。 完了完了完了，大佐替我来一段。 这是车祸现场了吗？ 对，车祸现场了，主要是栽在了我这个调上不去上。 撕心裂肺，永远永远，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神秘的诺言誓言，甚至谎言自己去领悟，也许多年，也许瞬间，你自由答案。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很缓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神秘的诺言誓言，甚至谎言自己去领悟，也许多年，也许瞬间，自由答案。 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唱这首歌，之前我真的只听不唱。 给自己叫一个好吧。 叫一个好吧，虽然车祸了。 特别棒，特别棒。 那主要是后面 上去。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个节目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对 虽然我们两个只做了半年六个月的时间，但这第一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在直播间里面唱歌。 是的。 我特别荣幸能够 Q 到你们。 对，猝不及防。 当然也要跟大家这个说一下，我们刚刚的话筒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电了。 对。 所以各位听到的可能是断断续续的感觉啊。这个不要影响大家的听感，大家开心一起玩起来就好了。 对，一起哼唱起来。 没错，刚刚这一首车祸版的答案。 要，可以，要。 对，车祸版又是什么意思？ 打一个call啊。 是最近去主持新说唱了吗？ 对，可能是。着迷了啊！ 着迷了 啊！ 刚刚这首这个车祸版的答案啊，虽然说我们三个的演绎可能在这个大家知道就 好 了，对，但是主要以开心为主嘛。 是的，是的。 我们可以聊聊音乐或者关于音乐背后的故事。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佩然的答案，不对，来自于佩然、大佐、 月， 我们三人的答案啊，不知道自己心啊，不知道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心里面有没有答案了呢？现在是时间是北京时间的8:29，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一会儿见，不要走开哦。 待会儿见。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化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屏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情绪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大佐同学在操作我们操控台的这个非常帅气的样子了哈，这个镜头给的特别棒啊。OK， 手也很好看。好了 OK， 袖手狂魔。 是的是的，我现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呢，就是声音的方式，那就是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互动。当然了，还有视频的方式，干嘛？ 吓了我一跳。 还有视频的方式了，视频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进入来了。同时呢，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活力酒吧，也可以找到我们。 你是被这一首歌给唱嗨了吗？ 对，好像有点嗨， 一下子跟打了鸡血似的。我的天哪， 今天比较开心，造起来。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的，我这也是。 那我们自报家门， 完蛋了。对，还有我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嘉宾，来自于国防大学军事文化专业，也就是原来的， 我记住了 、原来军艺的毕业生宋佩然，欢迎佩然。 Hello， 大家好。 刚刚上半场呢，佩然跟大家分享了，不对，是我们三个跟大家一块分享了这个两首好听的歌曲啊。当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说出你想听的歌曲，只要我们会唱，也不会给你唱。 车祸也要唱。 那么好说话的吗？要送礼物的吗？开玩笑啊，大家一起来开心的玩起来就好了啊。 对， 这个刚刚呢，我们演唱了两首歌曲，接下来呢还会有非常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啊。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宋佩然是学习手风琴专业的。 对， 那有没有在大学四年，包括现在读研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心仪的原创作品？ 有，但是今天没有带来。 没关系， 我们可以等下次。 对， 就可以先简单给我们 埋下了伏笔，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的原创作品， 我之前有写过一首歌，是一个网络电影， 是歌曲还是 歌曲？ 歌曲。 哎、哦，那作为网络电影的歌曲，用手风琴搭配演唱，这还是真很少见呢、啊。 不是，是我给他作词作曲 啊， 作写的一个歌，就是一个流行歌。 哦， 对， 嗯，那是什么电影？然后是什么歌？ 就是他那个电影主要是讲的一个。就是金牌的一个助理，就是经纪人的助理、啊、然后可能也是在逐梦的过程中非常的受了很多委屈，然后最后达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吧。 哦， 在逐梦的过程当中，经纪人不会是逐梦演艺圈吧、嗯嗯嗯、 不是，叫什么，我喜那名字特别长，叫、 哦、 叫我喜欢你之金牌新助理，反正特别长的、 哦、 对， 网络电影， 对，网络电影， 嗯、 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拍的，然后他找我违约，然后就写了一个这个歌。 嗯 下次给我们带过来。 好， 对，下次可以把这个各方面的专业的东西，包括自己的手风琴 、哎、对，我们非常期待的， 对，非常期待的带过来、嗯、然后可以我们现场演唱一些前苏联的那些跟这个特别有风格的这种音乐。你绝对是打鸡血的，我告诉你。 我就配合 你 都开始跺脚了。什么呀，这是 继续够 控制一下自己、 啊、OK， 控制我自己， 开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音乐啊，刚一首答案啊、嗯、送给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同样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佩然、 嗯、 准备好了吗？ 好， 好啦 OK， 准备好了，这首歌曲 你就不要想起我， 有时候你就别好来认错，你就不要笑我到疯掉。明明你也还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等夜前听你说多爱我。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黑比天，不对，来不是来自于习惯了，我 的是来自啊，来自佩然的， 对，来自于佩然的， 想起我， 没错，非常好听这首歌曲啊，这男生演唱还是有那种， 我第一次听男生版本的， 真的假的？ 真的是第一次听，很好听。之前还有谁唱过吗？ 哎，好像说到这儿，还真的没有男生演唱过， 是吧？好像很多节目当中也没有男生翻唱版的。 对，因为黑比的声音本身就很高，而且他的感情实在是太丰富了，尤其是那几个转音的时候， 嗯， 难度极大。 对，所以真的是第一次听男生版本的，很好。 对，而且还敢把这首歌曲选在这个直播的节目当中去演唱啊，这可见功底深厚啊。 就是胆儿比较大。 哎， 功底深厚。 平时除了就是演奏之外，也会做一些声乐方面的训练吗？ 其实是没有的。然后，有平常跟同学交流过，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急，然后练自己的主专业就是练手风琴。 嗯。 已经时间特别紧张了， 嗯， 所以声乐一直没有机会去学习。但是在最近呢，也是有幸跟我们学校的这个白善红老师，我们有选修他的那个歌剧课， 哦， 所以在 歌剧课 开始去唱歌剧了，是， 就是选修了一下，就是去旁听嘛，修个学分， 感觉怎么样？ 特别特别好，万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德艺双馨的一个艺术家，对我们要求特别严，跟我们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不吃饭连轴的， 哇！ 嗯，所以说在那个歌剧课上面，让自己也是对音乐的这些演唱啊什么的，会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哈。 对，可能就是原来去听一些歌会觉得哎很好听，然后可能我唱不了，然后就不管它了。 嗯、 然后现在可能觉得这歌很好听，然后我唱不了，嗯，那我什么办法能够唱一下？ 研究一下，嗯、 对。 啊，就是整个已经从思想或者从脑回路上面开始去选择接受这个事情，去选择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了。 对，就可能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或者是哪怕是降调，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自己如果特别喜欢，就一定要会去唱。就像其实刚刚大佐说这个歌，可能没有男孩唱特别难，但我就比较胆大，然后比较喜欢这首歌。特别喜欢歌词，然后我就拿过来唱一下。 嗯，特别喜欢歌词，你就不要想起我。 嗯， 哎呦， 有故事吗？ 哎呦， 有， 就是我觉得它里面有， 你说我们这个坑是挖呢，不挖呢？ 没有，其实我是这样感觉的，就是可能聊这个话题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年轻人也应该要勇敢一点。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其实我觉得这句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打动我，我觉得。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可能无论是爱情也好，或者是碰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事情，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勇敢的去做，勇敢的去追，我觉得特别打动我，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嗯， 趁着年轻的时候不疯，难道要等老了吗？都疯不动了。 嗯 嗯，大佐看来对这首歌也很有感触。 又一个比较奇奇怪怪调调的鸡汤来了。 奇奇怪怪调调的鸡汤。 对，我想不起来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款鸡汤，干了就好。嗯， 对，干了就好。当然啊，这个 毒鸡汤 说的这个歌吧，这个黑贝唱的歌很多的都是那种苦情歌路线的，包括刚刚的杨坤他的歌，因为我。 从打小都特别喜欢杨坤唱的歌曲，我觉得特别那种很有男人的风范，叫纯爷们那种感觉， 嗯、他嗓音 很野性 ， 对，很野性，就是那种属于男人自己的歌曲吧。 嗯、 可能就是我的风格是比较差异化比较严重的那种、嗯。你还可以在我车里边听到佛系少女这些歌曲，都会听到这样的歌。 那首歌不是很好听吗？ 嗯，对，很好听，但是它的跨度真的很 大， 大 对。但是，嗯，说到这首歌，你就不要想起我，还有刚刚佩然说那句话、嗯：只要你敢不落诺，凭什么我们要错过？现在你看，到了毕业季，对吧？ 嗯、 有很多人就是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有很多在一起的， 嗯、 我们称之为班对儿情侣、 嗯。 这个一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包括我就看到很多段子里面也会写这个，就是。哎呀，快毕业了，我要怎么办呀、嗯？怎么继续下去啊？真的就是这首歌里边这句话：只要你敢不懦弱，什么物质呀、金钱呀、年龄啊、财富呀，这个最主要的，我觉得毕竟年轻嘛，对吧？这个、 嗯、 不是七十以下都是年轻人。 对。 哎呀，我看到了你们两个人真的是都是有故事的， 都是有毒鸡汤的人， 都是有鸡汤的人。 毕竟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对， 只要您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啊，这个大家都是青年。 对。 对，当然啊，说到了北京青年广播，还要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件比较神奇的事情。在6月26号的时候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台庆一周年的当天呢，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啊。对，这个金蛋里边呢，不仅仅你不要再模仿小龙虾了，我求求你了， 我又来砸金蛋了。 不仅有这个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当然啊，在那天呢，我们不仅有砸金蛋的活动，还会有美女主持人、 帅哥主持人。 嗯、对，我刚刚想自己说，然后我觉得自己说不太好。 对我来说， 有我们这个主持人啊，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在982特别放映厅呢，也和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也有很多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吧。 是的， 也可以打开手机来看我们的直播哟。 是的， 没准还能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鸡汤、 奇奇怪的鸡汤，还有奇奇怪怪的 车祸现场。 车祸现场不提我都忘记了、 哎、我之前唱歌的时候还真没有在现场直播车祸过、嗯、然后这个首歌真的难度有点太高，反正超出了我的范围之内了， 已经超出了你的想象力。 对 今天没准会掉粉无数的，你等着吧。你 完了开玩笑，大家开心就好。 对，开心就好。说那么多啊，这个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音乐。 嗯， 刚刚那首歌曲田馥甄的啊，你就不要想起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陈芳宇，爱你。这首歌是没有听过、嗯、我第一次听。 没有，是不是有点年头了？有吗、嗯、 没有，它是一首新歌。 哦，新歌吗？ 那是我们有点年头了。不是歌曲有点年头了， 那就是我们有点年头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听这首爱你。嗯，来自宋佩然，找到我们的这首歌，表达 爱意哈。 爱 你，一起来听。 来听。 途我总看见自己到底你懂我，我其实我本来就像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头味道还有你的怀里， 车祸， 哇哦，好甜呐！ 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嗯， 为什么外表这么粗的一粗粗、啊、粗糙的一个糙、啊、汉子的一个男生，倒没说。 总之，我觉得你们两个听歌都是可能跨度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嗯，会去选，你看今天他选择的歌曲第一首 空 白格对吧，古琴歌、 嗯、 然后这种小清新的歌多一点、 嗯嗯、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会把主题选择叫做 小清 新。 我看到这个歌单之后我就觉得哇哦，嗯，小清新就这样了，对， 哇，真的是，就是而且听起来真的好棒。 嗯， 其实这首歌我是昨天学的， 哇， 因为其实 这是一篇炫耀帖吗？ 啊，不是炫耀帖，因为就是要跟 昨天定的，昨天学的， 要跟观众朋友说声抱歉，因为就是有好朋友，然后听说我要来以后，就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就说他要 cue 这首歌，然后我就学了。 哦，我知道了。今天其实佩然可能更大的作用在于就是朋友的点唱机，就是真的是他们最爱的一些歌曲，然后点过来， 对，今天其实 就带着他们的希望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对，有机会 对对对 大家可以跨过来玩， 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玩。 嗯，好， 嗯， 真的是这样的吗？ 真的是这样的， 对对对， 真的是我朋友他昨天 cue 的，包括那个。 前面 答案也是 几首歌都是， 因为他前面一直都在说昨天突然想到了一首歌，然后昨天 Q 到、嗯、 昨天 Q 到这首歌， 对，所以我就说今天真的是带来了一个就是随时的点唱机，然后带着朋友点唱的一些曲目就来到这里，但是很好听，完成的非常棒， 谢谢， 对对对对对， 真的 是的， 而且还有我们刚刚那首车祸版的答案，我真的觉得很棒， 快来夸一下我， 其实特别好，因为唱特别好， 就前两句也特别好，就是帅过三秒， 还有大组 结束间的节目了。好， 嗯， 哎，对，看，开玩笑，继续说， 对对对， 我听到刚夸到了我， 大佐也 一定要把这句话说完。 对，大佐的即兴发挥，我觉得是特别棒， 对对， 而且他的声音特别棒，哈， 是，特别好听， 哦， 胜过了杨坤。 好，谢，商业互捧的环节到此结束啊。嗯，好，一看时间，现在时间已经到了20:54啊，这个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啊，每次有嘉宾来到这儿的时候，都会说，哎呀，上节目之前准备五首歌，会不会？不够唱呀， 哎、呀， 然后每次基本都唱个三四首就基本结束了，大家就聊得很开心，玩得也很开心啊、嗯！不知道各位听得开不开心？如果听得开心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不开心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有招让你开心啊！OK，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也是要提前邀约一下这个佩然，下次可以带着自己的乐器还有自己的乐队一块儿过来， 好的，好的， 带着好朋友们一起过来，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跟音乐相关的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们明天见，拜拜， 明天见，拜拜。